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哈哈， 欢迎欢迎。 欢迎什么？是欢迎珊珊回来了吗？ 对啊， 还是欢迎菜地的瓜来到直播间？ 欢迎菜地的瓜来到直播间，更重要的是欢迎珊珊回归我们的节目。嗯，欢迎欢迎欢迎， 节奏是对的，对不对？ 感觉经过3天的休沐，你整个的状态好了很多。 还是有点晕。 没关系，至少开始化妆了。 没有啊。 没有化妆吗？今天 没有。哎， 还是没有化妆， 完全没有化妆。但是我接了个睫毛，所以你是不是看起来有妆感？ 对对对 对, 对, 对， 只有睫毛长，其他还是很俗。 OK， 好。我觉得我们节目其实实际上别的好事没有干啊，我觉得是干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在我们的主就是台里的这个女主持人当中，刮起了一阵只要早起就不化妆的风气。 哎，好像不是咱们刮起的。 我想着好像一梦来节目第一次第二次也该就是稍微的收拾收拾吧。一梦纯素颜， 一梦漂亮啊。 紧接着王悦来纯素颜。都是跟谁学的呀？ 早起真的很难化妆。 嗯， 是不是？如果直播间有姑娘来的话，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早上起的时候你说要求我还化个妆？哎，太过分了，这个要求。 支持珊珊纯素颜的可以打个一。 可能没有人打一。这样就很尴尬了， 你就知道大家的心声了嘛，对不对？嗯，来，好奇头条号，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个美女老板。这个美女老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嗯， 她辞去了是在大城市的一个工作，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她是来自浙江省宁海县的一位美女。 嗯， 然后她开启了一个店，这个店干什么呢？卖麻花。 嗯， 她在2017年的这个12月1号，然后呢，我接受了记者的一个采访，然后呢，记者就来到了他的这个麻花店，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麻花店排了多长的队，倒数第二张。 哇， 大家都在排队买麻花，但是我觉得 好好吃哦。 但我觉得麻花客之意不在麻花，就好像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老板长什么样子。 嗯，好。哦，漂亮的，漂亮的， 是漂亮的，对不对？ 漂亮的，有点像那个谢思南。 啊，好，你讲了一个观众朋友们不可能知道的这个人的脸。 大家不知道谢思南吗？ 嗯 嗯，要这样问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好像听过，哎，其实是我俩的同学，然后跟水水关系很好， 对， 有点像。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说麻花客之意不在麻花， 嗯， 因为你看，还有阿姨啊、小姐姐买麻花，我觉得可能也不在于此吧， 对， 是吧？应该还是觉得这个麻花或许真的会很好吃。 然后从今年的上旬到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你猜人家就是辞职完了以后去麻花，去卖麻花，卖了多少钱？ 半年的时间买了麻花，卖了麻花多少钱呢？然后想一想，一天卖好一根，一分钟卖三根，一天工作8个小时，8个小时就是480分钟，卖三根，2000多根，10块钱一根的话，20000根，半年是180天，300多万。我是把工作节奏算得太紧密了，然后马不停蹄，那就减少一点，100多万吧。 我感觉你算出300多万，这是卖死人了。这卖什么麻花啊，直接卖自己算了。嗯，但是算的还是挺接近的。 300多万吗？ 200万。 哇哦。 嗯，他真的卖了200万。 哇哦。 所以就好像当年北大毕业生卖猪肉， 哦， 然后现在这个大城市。 我知道我是不是在哪儿了。 嗯， 周末不工作。哎，真的是忘了，因为我是周六周日上班的人嘛。 你给我少来。来这一套。 那个你说的那个卖猪肉的师兄咱们都还记得。 嗯， 对吧？北大毕业之后去开连锁猪肉店了。 嗯， 后来做的好像还可以， 做得很好。 对， 人家都上亿资产了。 嗯，是的， 还像我们天天早起做节目。 我们也上亿啊。 哪个亿？ 津巴布韦币，看主要是哪个币种。 所以真的是无论是干什么，其实都有赚钱的行当啊。估计这个女老板自己也特别特别喜欢吃麻花。然后另外一边呢，在西安的有一个女生，大二的学生，她是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她的这个高颜值课堂笔记也是最近走红了网络。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她在她的笔记当中非常非常漂亮的用彩色的笔画出各种各样器官的结构。 哇，她这应该当生物课本呐。 是吧？ 是的， 是她自己手绘的。 好漂亮哦，好漂亮。 而且一看就是一个学霸。他确实是班上的学霸，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老师就说了，说杨舒涵，他的名字叫杨舒涵，作为护理专业的学生，将人体器官医学原理手绘出来的笔记非常漂亮，而且手绘图这样的形式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记忆的方法，所以说把他的这个笔记也是拿给全班的同学进行学习。 明白了。我看到了在咱们的微信直播间里有朋友来了哈，这个耿团结同学说，珊珊姐好久没在，我都不打卡了。这样做就是对的，坚持住好不好。但是呢 懒得说话 懒得，为什么呀？这样多好。你昨天发的照片是反的，他 没有，是正的，是正的，是那个同学的手机有问题。 哦，是吗？那个河南烩面耿团结还说了，说水水都不想你。 我想啊。 是吧？那你念一下蔡弟的瓜的留言。 早上好，姐姐、大哥、姐回来了，好。 蔡弟的瓜的留言，首先欢迎一下金刚啊，那是金刚的留言。还有呢，中间那一句，那七个字儿。 看不到啊。 大胆的念出来，大胆。那你走过去，你走过去。 山不用化妆就很美，是这个吗？ 可以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给我五。 我觉得就是应该让这个女生给你画一个笔记上的图片，就看你脸部的结构。我觉得你脸部上庭偏长。 你有病啊！你大早上就算什么命呢？你说我头大是吗？额头大。 对，大家知道 我脑门真的是很大。 大家知道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播音学院在考艺考的时候，老师一般会看你的脸。然后怎么看呢？在脸的这个结构上面有一个词儿，叫做三庭五眼。三庭是指哪三庭呢？就是指你的 上庭、中庭、下庭。 恭喜你答对了。那上庭是到哪儿呢？ 到眉毛。 对，就是你的发际线到眉毛。然后中庭呢， 眉毛到鼻子下端。 对，到鼻尖。然后下庭就是指鼻尖到下 巴，就是脸剩下的部位。 对，就脸剩下的部位。我觉得你的脸是中庭偏短。 我中庭偏长。 你中庭哪里长啊？ 长。 OK， 但是你的上庭明显比你的中庭还要长啊。 对啊。我脑门大。聪明。是的。 昨天我还分享了一个信息，就是说一个人的脑容量，就是一个生物的脑容量和他的就是这个脑细胞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看猪，他的头大吧。对不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啊不要跟猪比。你觉得呢？再找点人比好不好。跟猪比什么的。 然后昨天王月就比了呀，我让王月算，我让他算一个什么来着？我让他算。 哎，你好喜欢让别人算数啊？ 因为我自己算不过来嘛。我让他好像是算什么160×4还是什么着的。 640。 对，然后他就算了半天，然后我说确实，然后王月就说，他说所以你看我头大吧。 王月也是挺可爱的。 然后我还特别不留情的比了一下，我说你的头确实比珊珊要大一些。 真的吗？真的吗？那我的头大是我特别就是引以为豪的事情，你知道吗？ 但你头算大吗？ 我头算很大。我是大头。 别人有伞， 我有大头， 下雨不愁。OK， 那介绍了这个女生，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课堂笔记方面，有专业的人员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我生气了。 怎么了？ 在微信直播间里面撒说了一句话，说珊珊休假回来胖了。我真胖了吗？你看一眼。 我觉得还好。没有。 谢谢。 真的没有。 是镜头的问题。 然后我要告诉你一个小八卦，撒就是蔡弟的瓜。 然后那天我 你在一个平台上说着珊珊不用化妆就很美，到另外一个平台上说着珊珊休假回来胖了，你这是让我如何自处啊？站在天平的两端，我一样的为难，我到底该爱谁？ 而且他之前发了一张他自己的照片，我第一次知道菜地的瓜是一个女孩子。 真的吗？ 而且是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女孩子。 真的呀？ 真的，你往前翻。 哇，好开心哦！ 长得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菜地的瓜。 嗯， 那我们今天也是鼓励大家把自拍发到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当中去，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播的这个空间啊，叫做982魔力工厂，在当中你还可以通过视频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OK， 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红橙黄绿蓝。 더 대수한 두민 이지민 사내겠다 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 不知道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没有喜欢昆虫的朋友？就是 问的问题好冷门呐！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最近有一个德国的组织，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昆虫末日”。 嗯， 就“昆虫末日”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们对比起大概两年前和今年，他们在同一个地区所采集到的昆虫的样本和数量，明显下降了75%。 天哪！ 就是以这样的样本数量来推测的话，目前生活在世界上的昆虫，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比如说农药问题，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比如说这个植物的破坏的问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同时，关注昆虫的这样的爱好者也在越来越少。 嗯， 因为你会发现身边，你说谁会没事研究研究昆虫啊，对不对？ 对。 嗯，所以说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德国的这个组织就提出了说，昆虫末日要来了，大家能不能警醒一点，就是多关注一些昆虫的这个生态和变化。 我觉得还是要关注的，因为昆虫应该也是大自然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嗯，可能是因为它的身材比较小，所以我们总是会忽略它。 嗯。 但是如果真的到我们完全忽略的那一天的话，一个环节的缺失可能就会对整个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产生非常重大的坏处和影响。 你知道昆虫的数量占到整个动物的数量的多少吗？ 我猜测一下，80%。 你的胆子太大了。 50%。 有。 嗯。 它有占动物总量的50%。 哦，是吗？ 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当中，如果是我们就除了人之外的这种动物啊，就 animals。 嗯。 50%。 人也是 animal 吧？ 吧？ 就是我说，就除了人 之 外 的， 好，就叫做，就是它占了一半。 嗯， 但是你知道人类就是一共统计出名字的昆虫大概占多少吗？ 占这一半的昆虫的总数有多少是吧？ 对，就占所有的昆虫的总数的多少？ 嗯，60%。 10%？ 是吗？ 就人类对昆虫的关注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嗯、 然后人类关注蝴蝶， 嗯， 是因为蝴蝶漂亮。 漂亮。 对。 对。 但是除了蝴蝶，什么蜜蜂这种对我们可能有美学的功用或者是有实际的功用的昆虫之外， 嗯、 我们不关心别的昆虫。 嗯。 嗯，特别是当我们在城市当中看到很多昆虫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杀死它， 弄死它。 嗯，然后很多人就在怀疑说那昆虫 会，我倒是不会弄死它，因为我不敢。嗯，但是我对它心里的确没有多少爱，这是真的。 嗯，会害怕是吗？ 会害怕。 OK。嗯，所以说很多人就问说，那个昆虫有一天会不会灭绝？ 嗯， 然后昆虫专家给了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答案。昆虫专家说，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昆虫灭绝的时候，所有脊椎类动物都活不成了。 好像是，你看，其实像蚊子啊、也算是某种昆虫吧， 对啊， 对吧？ 嗯， 它就活了这么久，我还说、如果想什么什么复活恐龙的话，是应该抓住叮过恐龙的蚊子的后裔，对不对？ 嗯， 昆虫可能就是胜在它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它生命力顽强吧。 对，比如你看小强， 对 吧？对，小强真的，我前天在家还发现了一只小强，然后我就在想说，天哪，我说这么冷了，你们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太拼了。 所以你就把它养起来了是吧？ 对对对，我就每天喂它吃菜。过意不打扫厨房。 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可能昆虫虽然生命力顽强，但这个数字其实有吓到我，就是锐减75%。 对啊， 这个数字很吓人。如果你说10%几，我也就不紧张了。75%是一个很大的幅度，哎。 对啊，所以也是给昆虫发去我们遥远的祝福 问候啊， 希望你能听得见。 祝福在听我们节目的蝴蝶呀、昆虫啊、 蜜蜂啊、 蚊子啊、蟑螂啊、 毛毛虫啊、 小强啊、毛毛虫啊，对， 嗯、 还有一系列我们叫出来 的名字，剧毒 的， 还有一些剧毒的蜘蛛啊， 对，蜘蛛， 对，嗯。 为什么突然提到剧毒这个词？我考你，五毒是哪五毒？ 蛤蟆， 嗯， 蝎子， 嗯， 蛇， 嗯。 然后你等我想想，你等我想想，我知道的， 蛤蟆、蝎子、蛇， 嗯，然后还有什么，有点忘了， 嗯， 还有什么呀， 有蜘蛛吗？ 哦，有蜘蛛。 没有蜘蛛。 哦，没有蜘蛛。 嗯， 哦，没有蜘蛛。哎，你这个诱导性的这个是不行的，你这个是违法的，你知道吧？ 诱导性的提问是吗？在对方眼睁睁的眼巴巴的看着我说还有什么的时候，蜈蚣。 嗯， 最后一个很难想，因为很多人觉得五毒的最后一毒是蜘蛛， 嗯， 但其实不是的，是壁虎。 哦，是吗？ 对， 嗯， 壁虎好像其实没有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别人把壁虎算成五毒之一。 嗯， 哦， 你知道就是传说在这个苗族地区，就是贵州的那个地区。 稍等，苗族地区、贵州地区，你先记着。金刚说老鼠， 对， 老鼠算是五害吧？ 我觉得 四害 吧。四害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除四害说五毒、是吗？ 有你吗？ 有你。有你有我。 有大家是吗？嗯， 大老鼠。 就你知道在遥远的贵州地区，就苗族有一个非常非常古老但是为人们非常非常称道的一个东西，叫做羊骨。 哦，我知道。 嗯，然后羊骨的那个，我听他们很多人说过，说苗族羊骨的那个就是把五毒放到一个坛子里面，然后最后谁活下来， 嗯， 养的就是什么骨。 嗯， 然后一般活下来的其实都是小的东西。 嗯， 因为比如说蛇放进去它就被弄死了， 它就会被群攻吧。 对，就它体积太 大 了， 是的， 对， 嗯， 所以真的是，如果是有蛇骨的话，是很厉害的， 嗯， 就明明那只蛇居然能活下来， 嗯， 哎，听起来就觉得好吓人了。 大早上的聊什么话题啊？这都是。 我觉得我要放一组就是可爱可爱的话题，然后图片给大家看一看。 嗯， 最近呢是有一组图片在网上流传，那就是得病的一些有病的动物。但是这些有病的动物真的太可爱了，因为他们统一都得的是一种病， 哎，这个， 白化病。 哇，是吗？天哪！哇，天哪！这怎么能说是可爱呢？它就变成纯白色，对不对？ 对，但是对他们的生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他们的基因突变了以后，就全身是白色， 嗯， 你看着就知道了。 咱们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白色的长颈鹿， 对， 嗯， 然后现在我们从第一张就可以看到纯白色的袋鼠。 这个长得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评价，好就是好萌哦， 很像就是那个公园的那个叫什么 雕塑的感觉， 对，有点像雕塑。说句实在话，他的头变成白色，然后那个嘴还是粉色，有点像猪哎。不好意思，再说吧。 Okay, 接下来，白色的牦牛 啊，哇哦， 还是驯鹿？我觉得可能是驯鹿吧。 看起来像某种牛。 白色的孔雀， 哇哦，白色孔雀好美哦， 真的是很美。 这个很像就是孔雀中的王者那种感觉， 对， 雀后， 嗯。 然后白色， 白色的鲸鱼，嗯，乌龟， 乌龟， 嗯， 啊，这是鲸鱼， 对， 嗯， 好漂亮， 漂亮的， 嗯，然后白色的鳄鱼， 鳄鱼，嗯， 哇，我觉得鳄鱼的这个白色真的显得太恐怖了， 因为它有那个就是皮骨凸出来的感觉，你懂吧？然后这个是白色的驯鹿，好美。 白色的这个鹿真的是超美。 我发现好像就是变成白色，咱们先不考虑，可以有大家告诉我，不知道基因那点事儿在不在，就是这个白化病，动物的白化病是因为基因突变引起的，导致它的皮肤的整体通色是白色，对它的生理到底有没有影响？那咱们不考虑这个影响的情况下来看这个白色的动物的话，的确还是有那种汉白玉的质感， 有， 就有雕塑的感觉，会变得有静态美一些。 你知道就是英国人特别特别喜欢白色，然后在考古界就是有一个译文，这译文就是当时他们不是把那个希腊雅典的那个帕特农神庙里面的很多雕塑啊柱子啊什么的就是运回国吗，然后呢就放在大英博物馆准备要展出，然后大多数人现在来想他们都觉得说帕特农神庙是一座纯白色的建筑，因为在不管是在大英博物馆还是在希腊雅典的卫城看到的帕特农神庙都是白 色 的嘛， 对， 但是其实帕特农神庙以前是一座五彩的建筑， 哦，是吗？ 它是非常绚烂、非常漂亮的一座五彩的建筑，特别特别美。然后当时英国的考古学家就觉得说我要把它刷成白色，然后他们就连夜把那些五彩的东西刷成了纯白色。 天哪，英国的考古学家考古哎？ 对呀、 考古不是让你做古。考古学家能不能有点专业精神 ？Be professional, OK。 然后这就成为了英国就是考古史上的一个很大的笑话。但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英国人真的很喜欢纯白色。 我看到了， 我自己也是。 我 看到一个动物的时候，我也会自动滤镜的把它想象成纯白色是什么样子。 在微信直播间里有很多人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啊，耿宽姐也发了自己的这个 哇、哦、是吗 照片，哇哦哇哦哇哦，你是中国武警吗？哇哦 哇哦。原来整我原来耿团结是一个帅哥啊！ 哎，对，很帅，很帅气，很清秀， 很帅，很帅。 萨，你就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他说珊珊胖点也美。刚才聊到五毒的问题，萨还说了说有种药就是小强提纯的。他还说到了 哪一种药？我决定一生不吃。 不是人给人的药吧？应该是，就可能是某种用来有一些杀伤力的药，应该是这样子。不要觉得药都是人吃的嘛，咱们不吃药好不好？不吃药病也能治好，病也能治好。 吓死我了！我今天又没有吃药。 但是他还说了，说这些昆虫的确都是自然界的物种，缺一不可啊。是的，拈花一笑也来了，说一直在猜测这个五毒是什么。他们有人猜蜈蚣啊，的确是有蜈蚣的。刚才咱们应该看一下。是吧， 就是这样，我觉得刚刚我们公布的那个答案呢是传统意义上的五毒。我觉得新的五毒呢其实我们要给出一个定义，就是珊珊的心、珊珊的肺、珊珊的脾、珊珊的肺、珊珊的胃，好吧。 你说了两个肺，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心。 一首周杰伦的晴天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resh Radio。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没错，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这两个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得，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而且主持人都长得不错，那就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 真的很不错。 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魔法的魔，魔力工厂，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看到有一位叫做笑笑的 张笑笑， 笑笑的同学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第一次看直播，用流量在看，太心疼了。我们决定跟台里面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 cover 一下你这个流量，但是台里已经跟我们说了不允许。 对，在心里申请了是吧，一秒申请 一秒回复，就叫做秒回，好不好？那我们会继续在心里帮你申请一下这个费用啊，您耐心的等待一下。 好，谢谢您的等待，我们申请完了，不允许。 然后拈花，这个拈花一笑啊，他说这个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会砸死人吗？这个题我遇到过。 会。 你没有淋过雨吗？ 没有淋过冰雹吗？是吗？ 对啊，没有淋过雨吗？这位同学， 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了那个新闻。最近不是出了一个社会新闻吗？有一个女的从商场的11楼摔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商场，反正她摔下来，有一个保安小哥，然后是毫不犹豫的伸手去接，本来想救她，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两个人双双身亡了。 哇哦， 对。就是大家会很同情这个小哥，觉得他这个精神很值得鼓励，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当这个自由落体的时候，哪怕是很轻的重量， 对， 从高处落下来都可能产生很大的杀伤力。 对， 在很多年之前曾有一个妈妈是救自己的孩子，你记得吗？好像是只是一个婴儿而已，然后他双手真的是接住了，他救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双手是完全粉碎性骨折了。 但他好歹救了孩子，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哇，这是伟大的母爱。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也是他问这个问题的一个小原因。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还是要多注意一些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 对， 在 但是 再次缅怀一下那两位逝者。 对，但是一滴水从高空落下来是不会砸死人的，因为雨就是这样的嘛。 嗯， 对，因为雨就是从天空落下来的水啊。 嗯， 就我们淋雨也没有被雨砸死。 如果看看多高砸下来的吧。 嗯， 它如果经过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个冰雹。 嗯 嗯、冰雹也是雨 从高 处砸下来的嘛？ 那个是固体吗？ 但它是水汽形成的吧，应该。 对， 比如说很冷，然后冻成冰了，然后就掉下来。 对，但它是固体嘛， 嗯， 它是硬的， 嗯， 而且它的质量肯定比雨滴大。 嗯， 对不对？ 看体积是多少。 嗯，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珊珊，如果就是下冰雹的时候，你很想去试一试，你去，我不拦着你。 我试过，我试过， 试过是吗？ 对，我拿杯子接了两个冰块，加了点酒。家里没有冰块了吗？ 是有多想喝嘉宾的威士忌啊？是威士忌吗？ 自己还加了两片薄荷叶呢。 然后萨接着说，说小强很聪明的，夏天我偶然发现两次小强，家里人就商量着说要撒这个药酒， 嗯， 就有撒药， 嗯， 没有 撒药酒， 没有酒，撒药，然后结果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嗯， 我觉得会吗？ 什么叫很聪明？是被毒死了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 什么叫很聪明？ 应该就是您把人家毒死了吧，然后还怪人家聪明，真的是。但是好像老鼠是能听得懂人的话。 但是你认真的吗？ 我认真的，我认真的，这是、嗯、就是中国人民就是民间的智慧。 嗯， 就是如果你要弄老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你 当着 他 的面说是吗？ 对，因为他听得到你说话的。 他看得懂汉字吗？ 我觉得看得懂，比如说什么，比如什么老鼠药什么的，应该就看得懂。 哦， 毒鼠器。 对对对对、嗯，写着大字的他可能看得懂。 嗯， 如果他真的有这么聪明的话， 那还是用二维码好了，这样人也看不懂，他就更不懂了。 但是老鼠是不是真的很接近人的一种动物？因为很多人就会用老鼠去做实验嘛。 嗯，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趣的新闻， 嗯， 就是某一个凉茶品牌做了一个实验，说 等一下，人家还没撒，还没撒 啊、还没撒。 他说这个毒还没撒，他们俩就已经不出现了。 嗯， 吓死了， 吓死了。来来，那个你说那个小老鼠实验的事情，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新闻，就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凉茶品牌， 嗯、 然后他拿小白鼠做了实验、 嗯， 得出的实验结论是，他的这个凉茶品牌可以延年益寿20%。 我看到， 你有看到对不对？然后专家回复，白鼠做的长寿实验不可靠。这个时候我站专家，这一次我站专家，好不好？ 终于有一次觉得专家说的是对的，是吗？ 凉茶品牌这也太逗了。金刚说冰雹打人太疼了，嗯， 一听就是被打过的， 嗯。 你知道我是很怕冰雹的， 嗯， 因为冰雹下起来就是瞬间的事儿， 嗯， 然后你稍不留神可能就会打到， 对的， 对吧？ 嗯，我也会怕。 也是要提醒大家，在恶劣的这个天气环境当中，一定要随机应变，好不好？嗯，然后 随机应变。 然后这个陈旭问了一个问题，刚刚白化病的那个动物，他说有没有白化但是不病的方法？羡慕嫉妒恨 啊。 你可能是想白吧， 想变白， 不是白化，对不对？ 但是说实话， 有啊，哦，没有， 但是 不吃盐就可以变白，对吧？ 多吃盐， 白毛女不吃盐， 哦，不吃盐， 白毛女是不是就是这样变白的？ 但是头发变白， 嗯 嗯，不是脸变白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全身都会变白一点， 不知道， 但是那是病。不要尝试啊，不要尝试、 嗯、OK， 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直播间继续和我们互动啊，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和我们共同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早上。 嗯 特别开心。 对、 嗯、 我最近是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列车，我很想很想去这样的列车上面去体验一下。 嗯， 不知道大家在坐高铁或动车的时候碰到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最近看到了这么一趟列车，它是从成都出发去西安的，它的非常有趣的点在于它是一辆专列，是西城高铁首趟文化专列。 嗯， 这趟列车上好像并不是可以买票弄来的，好像是一些体验者、 okay. 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啊，比如说抽奖啊或者什么途径，然后成为了这趟列车的一个乘客。然后他们在这趟车上可以体验什么呢？嗯，他们看到了高颜值的美女古装的汉服秀。 哇、wow. 嗯，而且有一个词儿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 为什么？ 就传承了文化、 嗯、 对吧？而且就是 你看一看你那个一本正经的啊啊道貌岸然的样子， 这个项目要保留，这个、项目 要保留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 嗯， 很好。听了第一个项目，我就觉得这个车非常棒。 嗯， 就是传承那种文化的感觉、嗯、 我都不用说接下来是什么了，因为我本来想问一下他们提供的这几项特色的有趣的事情、嗯、哪一项更吸引你、嗯、更吸引大家，看来好像不用问了， 我觉得你问吧问吧、嗯、我觉得后面搞不好还有更吸引人的呢。 啊、哦，智能机器人前来卖萌。 OK 好，嗯，下一个呢 孟子后裔小诗人朗诵诗歌。 嗯，下一个 小朋友，小朋友你都不爱吗？ 还好。 嗯，方便火锅大快朵颐， 这个还 OK。 嗯， 还不错是不是？ 还不错。 嗯但是其实他提供的特色服务呢，在车上可能大概只有这些、嗯、下了高铁之后他们会有一个美食节、嗯、啊，让尝品尝很多成都的重庆的美食、嗯、这个样子。 这样吧，我可以选择就是让这个非常传承中华文化然后传播古典美的这个汉服的表演者、然后坐在我旁边陪我一起吃火锅大快朵颐，然后把那个孩子和机器人送走吗？ 哇哇哇哇，你是马云吧你是把自己当成马爸爸了吗？你听听你这个生活的设想。嗯，哎，金刚特别可爱，金刚说哥哥姐姐、嗯、我发明了一个这个抓老鼠的东西、嗯，水瓶做的抓老鼠神器、嗯、 抓到过吗？如果抓到过的话可以上个图， 可以上个图、到我们微信直播间看一眼， 就是怎么样去抓这个老鼠。 老鼠凭啥往水瓶里钻啊、嗯、 我觉得我现在很少看到老鼠了， 我也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老鼠了。 我其实挺怕老鼠的，我太怕老鼠了。 嗯， 因为我怕老鼠的点在于老鼠， 如果一只老鼠钻到了你的被窝里， 我跟你讲就是这么留下的心理阴影。 哦，真的吗？ 不是我， 嗯， 不是我，是我上高中的同桌， 嗯， 一个姑娘特别漂亮， 嗯， 然后她有一次跟我讲她小时候在她奶奶家睡觉，那时候奶奶家在农村嘛， 嗯， 有一次在被窝里面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什么东西在痒，然后发现有一只老鼠从她的被窝然后那个脖子这儿钻出去了。 哦，那不是很可爱吗？就 哦，你好喜欢哇哇哇！那我往你家抱两只好不好？和那两只小强作伴好吗？ 一起来清我家的厨余垃圾吗？ 反正你每次喂饭的时候，给小强做饭的时候，他也吃不完，对不对？ 他吃不完。行，好，你放过来吧。最好是得了白化病的老鼠，好吧？ 嗯，妮妮说，为什么老鼠会往水瓶里面钻呢？是因为老鼠渴了。 哦，那真的是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抓他们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跟老鼠跟水瓶相关的歇后语，特别特别有趣。因为我这次出差不是顺便主持了一个论坛吗？主持完之后有一个老师表扬我，那个老师是那种就是特别有趣的江湖大哥，然后他说珊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然后说完之后给了一个歇后语，屁股上挂了一个暖瓶，有一定水平。我特别喜欢听这种特别无厘头的歇后语，所以问一下大家哈，这个如果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歇后语、也可以发到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再提供一个我听到的最近特别有趣的吧、就是如果当一个人说一些话特别不靠谱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我特别喜欢，我就是民间智慧，然后特别有这种就是生活的感觉，生活的气息，但是仔细想想又特别有哲学的智慧啊。 有、我特别特别喜欢听歇后语。 我也是。 虽然现在大家说的是越来越少了。 对、如果大家有生活中知道的常用的歇后语，可以告诉我们。来继续说回这趟文化专列哈，刚才还说到了有两个特殊的小朋友。除了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叫做小峰，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特殊的小朋友，就是孟子第76代嫡孙孟千寻。 哦，是真的查下家谱来 的重孙。是的嫡孙，对。他有一个草堂小诗人的称号，不仅是杜甫草堂的讲解员，还上过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然后他在这趟专列上面吟诵了秦岭阻隔四川陕西交通的悠远历史的一首诗，那就是蜀道难。一一续兮危乎高哉，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我们应该用小诗人的这个口吻来朗诵。刚才说到这个小朋友，叫做小峰的那个机器人，和大家还进行了互动。比如说主持人问他，你知道西城高铁沿线有什么好玩的吗？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小峰是这么回答的，西城高铁是从成都到西安的嘛，他回答的包括兵马俑，那是那阿房宫，对不对？ 对， 阿房宫赋、大雁塔、汉中三国古战场等等等等。 哎，小峰还给大家唱了一首《小苹果》，最重要的非常有趣的。 你是我的 小呀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哒哒哒哒哒哒， 嘟嘟嘟 哒哒哒。好， 差不多就可以了，是吧？瘦瘦瘦，咱俩 又被投诉了。来， 心有余悸。嗯，更吸引水水的是那个美女的表演的过程， 没有，是汉服。是传播文化的汉服。 好的， 好， 那、嗯啊、你听一下这一段哈。嗯、上午九点的时候、嗯、踏着汉乐的轻盈节奏，十位盘着发髻、身穿多彩汉服的古典美女缓缓登场，尽显古典风韵。高铁车厢秒变 T 台秀场，乘客纷纷举起相机手机抓拍留念。我想问一下，刚才这段文字当中你留下的关键字是什么呢？ 留念。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隔得最近？ 难道不是美女吗？ 前面的有点忘了。 嗯，如果是这样一趟列车，大家有没有可能会想去乘坐尝试一下呢？以及比如说美食的服务，让你看美女这个穿汉服走 T 台的服务，让小朋友给你朗诵《蜀道难》的服务，还有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跟你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和体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嗯、 那这样的一部列车，其实会把我们带到很多不同的年代啊，比如汉服带到那个年代， 嗯， 然后吟诵的诗词带到诗词的那个年代， 嗯， 就会让我们有一种那些年的感觉。 嗯， 所以要送一首应接的胡夏的《那些年》给大家。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也欢迎篝火之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 是的， 耿团结说了，说我之前也是做主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继续下去。我们鼓励耿团结啊，继续要追求自己的梦想。何况你还那么帅，对吧？ 对，加油！ 不去做主播可惜了。 嗯， 妮妮说，那就只能让汉服给水水看好了。 对，还有徐勇也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名字。 嗯， 他说珠穆朗玛峰放风筝，浪到世界最高峰。六六的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社会我勇哥， 社会我勇哥，给你鼓掌，给你鼓掌。 一首《那些年》送给大家。 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 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微微一笑，我们在早晨陪伴大家。我还在回味这个珠穆朗玛峰放风筝的这一曲， 浪到最高峰是吗？ 太精彩了。 大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可以有空试蹲一下。就是蹲一下，水水，我看一下你是怎么 蹲 的。蹲 一下是吗？ 对，蹲到地面上。 就是你说的是那种 休往下蹲，下蹲休息休息休息，就比如蹲在路边，然后抱一碗泡面吃。哎，漂亮，只是你先站起来，反正大家也看不见你。是这样的，为什么让大家，你要不要到表演去蹲啊？好不好？你蹲的姿势非常的正确。啊，咱家表演区现在还有啊，好对，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个箭头。对，是的，你再往后退一点，侧面蹲。哎，漂亮漂亮漂亮，很灵活。来，你先表演，要不要表演蛤蟆功啊？你刚才跳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像那只青蛙，你知道吗？ 对，怎么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水水蹲的时候，整个脚面是着地的。 对， 脚后跟也是着地的。 对， 咱们亚洲人是不是都会这么蹲的？ 对啊， 很多人很爱蹲，对不对？哪怕那种很漂亮，我很爱蹲。 我发现了，因为你经常蹲着吃饭啊，然后蹲着写作业啊什么的，我都看到过。 是吗？真的吗？哎，去洗手间的时候你是喜欢坐还是蹲呢？ 坐。坐马桶。 有的时候我会喜欢蹲。 OK。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 我也有一个朋友，他家里面到现在都没有安马桶。 就喜欢蹲的 感觉。就是喜欢蹲的感觉，他坐不了马桶。他说他坐了没法沉思。 人家都是马桶沉思，他必须是蹲式沉思，是不是？那最近为什么跟大家聊聊能不能蹲？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自己应该是可以，就是整个脚掌着地蹲下的那种人。那是因为最近亚洲蹲是刷遍了朋友圈，突然火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刘德华有一张照片，还有另外一个男明星，我没有看出来那是谁，这是谁呀？刘德华和很眼熟， 井柏然。 井柏然，对，井柏然，他们两个人蹲在地上聊天的那个画面被拍出来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讨论说，亚洲蹲这个蹲法很多美国人是不会蹲的。 美国人怎么蹲呢？ 他们要踮着脚蹲。 踮着脚蹲， 就是他们不能够脚后跟完全着地的蹲下啊，他们的脚跟是要翘起来的，你知道了吧？这种叫做嵌脚式蹲法。曾经有出现过一张照片，就是奥巴马的照片，他就是这么踮着脚蹲。 我发现他们的蹲法比我们省力耶。 时间久了绝对不省力啊。 但你也蹲不了多久啊。 不好说哦。有的时候是有点吃力哦。 我们讨论的不是在厕所里的蹲，对吧？我们讨论的就是在这个公共场合，然后你蹲下来休息一下。我发现踮着真的会更省力，你等我试一下。 大家可以试一下。石头上记忆说美国人讲究科学，你的意思是就是的确踮着脚蹲更加合理和更加科学吗？因为你怎么样，你要蹲多久啊，帅帅？ 哎，我发现踮着脚蹲真的更省力耶。 是吗？ 真的更省力，你要不要试试？ 我不试了，谢谢。我希望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对亚洲人这种蹲法的一个看法。有一个说法是，长久以来欧洲人对于神秘的东方都有一种秘之好奇，会经常问一些层出不穷的问题，比如说亚洲人为什么那么爱吃米饭，亚洲人为什么眼睛小，为什么亚洲人会这么全脚着地的蹲法，也是让他们难以解释的一个迷思。他们甚至出了一个教程，教欧美人应该怎么蹲。第一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第二步，慢慢的蹲下，直到你的屁股无限接近后脚跟。 第三步，为了保持平衡，你可以把嘎吱窝撑在膝盖上。 对，这标准的做法。我跟你说，为什么亚洲队人省力，你知道为什么吗？腰卸力，就是你整个脚面贴住这个地面的时候，然后你蹲起来的时候，你整个这个脊柱的这个地方，你是完完全全处在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弯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知道健身的人，就是你坐那个就是那个老虎椅，就是那个往上抬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做完一组以后，你就特别特别想，就是用北京话来说，你就箍在那儿。 是那样，是有一个那个婴儿式放松，就是瑜伽里的动作。你跪在地上，然后整个人往前扑一下，这种。 对，就是放松。 或者是就是把它弯，就是身体脊柱弯到一个就是婴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但是 哇，石头上记忆好厉害。他说美军不让弯腰，然后讲究人体科学。有一本书叫做《在美国航母当大兵》，然后美军的训练是有的时候更符合科学的一些规律的，是这个意思吗？ 范范也说了，说中国合伙人的电影海报是三个人在亚洲蹲。 好像是啊。 对，但是其实亚洲蹲这种蹲法不是出了教程吗？欧本人尝试完之后，他们还是不可以的。很多人尝试完之后，就会直接重心失衡，整个人往后仰着摔过去。这可能也的确是时间久了，大家进化的那个人体不太一样了吧，或者是某种肌肉不太一样了这种。但是有一个数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这个调查数据，只有13.5%的美国人可以做到亚洲蹲。 哇哦！所以请200个人来，只有27个人能做到。 哇！水水的数学有变好哎。 因为13.5个人，这就你半个人没法算嘛，对不对？ 对。对，可是知乎上也有人给出一些回答，说，可能有些人蹲不下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跟腱太短了。 对，陈旭提到了，陈旭说，我有一个同学没法亚洲蹲的原因，就是因为和跟腱好像有什么关系。 哇，你们都好懂哦， 真的很懂哎，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对，第二个原因就是太胖了。那其实说到蹲法，要不要继续聊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就是俄罗斯人也可以这么蹲，俄罗斯人的蹲法叫做斯拉夫蹲。 是怎么蹲呢？ 一点也不比亚洲蹲逊色。而且它的这个蹲的独特姿势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是一个延续了上百年的古老传统，通过多年以来的遗传进化逐步完善。 让我看一下怎么蹲的。 有一张普京的照片。 我看一下。这个和亚洲蹲有什么区别呢？ 好像是双脚更往里收了一些。 我试一下。 你要试一下。漂亮。水水，你今天好好喜欢蹲哦。好像是双脚往里收，就是有点像双脚脚跟并拢的更多一些。对对对对对，然后岔开腿蹲。很难是不是？听说每一个斯拉夫蹲下的年轻人都不会轻易的站起来，很舒服，就是其实就是双脚再往里并一些，然后两个膝盖往外打开，这样蹲下来。 我做不了。 好，咱们这样吧，咱们休息一会儿，我来试一下。 OK， 我们一首岁月神偷送给大家，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桂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人生赢家的话题。 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水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哈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下面的直播键。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猝不及防，我刚打了一个哈欠。老朋友 打了一个佛性的哈欠。 对，佛性哈欠很慵懒。 老朋友，我们的这个桂一同学，欢迎周桂一。 Hello， 第二次来直播间，感觉一点都不紧张了呢，也是变得佛性了很多。 对， 有没有像回家的感觉？ 就是佛性 FM 现在。 刚刚有同学在问啊，这个刘玉水他问说，求刚才播放的女生的歌的名字，这首歌叫做《岁月神偷》，来自于金文岐。刚刚桂一也很喜欢这首歌。 对， 长夜也来了，说和这个上厕所的习惯有关系，应该 是 聊到了亚洲蹲的话题哈。 对，亚洲蹲的话题。 还有刘云笑看人生也说了道。 有没有点击关注？记得要 点击关 注哦。 好的。一姐是个作家， 对， 大家还记得吧，是个美女作家，来过咱们节目。她出了一本新书叫做认知差，还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一姐看电影，还是挺火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跟人生赢家有关系。因为一姐在书当中提到了人生赢家这个概念，但是在咱们聊人生赢家这个概念之前呢，我要给大家放送一个福利。我打算为了支持一姐呢，自购十本书送给粉丝，好不好？ 哇， 好开心啊。 如果今天跟咱们互动的朋友们，大家觉得谁取得了一姐的欢心，能够博她一笑，我就选十位朋友啊。咱们的花椒直播间选五位，微信直播间选五位，然后你把地址私信给我，然后我送你一本她的新书，叫做《认知差》，好不好？ 然后关注珊珊的这个微博，吴珊珊双子座， 配合打得真好。认知差这本书好像有很多大咖推荐了。 是的， 都有谁呀？ 比如说珊珊嘛，对不对？是 吧？漂亮漂亮，会懂事儿的嘉宾，就是好聊天。 来事儿。很多大咖，我印象中好像有这个周国平老师。 对， 周平老师是活在记忆当中的一个老师，对我，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好像 是吗？对， 活在高中的这个阅读记忆里。 是 我记得好像阅读理解什么的还挺爱出他的文章的。 哎，你觉得这些大咖对你的书的推荐，你会更喜欢谁的推荐语，或者是更喜欢谁的推荐的理由呢？ 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周老师的吧，因为我跟周老师还是有一些私交，他们家跟我们家离得特别近，他的儿子跟我儿子关系比较好，我们还读了同一个幼儿园，是同一个班主任。 哦， 所以的话呢，就是他写的推荐语，我觉得可能会更走心一些。 嗯， 其实他写的推荐语的话，那时候出版社的那个领导拿到以后说：“这是什么推荐语？”他说：“哎呀，周桂玉，你做那个自媒体大号真浪费了，别在那里磨蹭了，赶紧回来写书吧。”就是实力打脸，你知道吗？对自媒体，然后但是因为周老师他是一个非常爱才的，而且比较传统，所以他站在他的立场，他可能会用他的这个角度去诠释这本书对当下这个年轻人的一些影响啊看法。就像上次我们聊的，就这个书其实它也不是那么的成功学，可能还是会偏重就是更心理层面的，希望大家能够去对自我有认知的定位的这样的关系吧。 嗯，但实际上说实话，桂玉虽然说不是特别的成功学，但是人生赢家这个概念和定义还是蛮容易让人联想到成功学这三个字的，对不对？ 确实是。 哦， 就是自从你说要送书之后，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小九九啊真是盘算的。你看马上河南烩面梗团结说那个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学习的好孩子。 看出来了。石头上的记忆也说了，周国平的文字很有感觉。 对啊， 妮妮说了要新书。刘云笑看人生说我是老朋友，早就关注了。哎呀， 好的。你们已经成功的列入了候选，好吧， 列入了候选，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人生赢家归你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呢？ 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就是对人生赢家有一个全新的概念吧，就是说人生赢家首先你要确定一个你要去竞标的那个对手，但是在这个达尔文时代呢，可能更多人把它定义在一个以职业、以学历、收入来定义的一个人群里面， 因为好衡量啊，对吧？ 确实是， 就是， 而且的确就是最表面的东西嘛， 对，明明白白的在那儿。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我的。 我觉得你们戏真的都蛮多的，真的是一个戏很多的青蛙跳呀，是吧？很戏很多的一个直播间，好开心。 然后我是觉得，就比如说那天我举个例子吧，这样的话我举个大例子，然后你们再来吃，好不 好？ 好 的。 然后那天就是和一个朋友就是一起在看那个维密，然后他在看维密，然后我就跟着一起，然后他说你看，就是当时我们看的好像是零几年的吧，然后他就看到了吉塞尔邦辰，你知道吉塞尔邦辰吗？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吉塞尔邦辰可以说是就是20世纪，就是2000年之后吧，就是世界第一模特，就是真的是超级模特，巴西，然后之前和里奥纳多谈恋爱，就和小李子谈恋爱，然后后来嫁给了就是美国的橄榄球的一个传奇。 后来小李子发胖之后，就嫁给了橄榄球运动员。 嫁给了这个橄榄球运动员是一个美国的传奇四分卫， 哇， 就是一个美国那种就是国民英雄类的那种角色，然后有孩子，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又很有商业头脑，然后做品牌，然后做自我营销都特别特别特别厉害。然后当时我朋友就是用了这四个字来形容吉塞尔邦辰，就说哇，人生赢家。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女生如果以吉塞尔邦辰为她的竞争，就是这个对象， 哇，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 对吧？我觉得就很难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真的要提升认知差， 是吧？ 就是对，我觉得首先你确定这个赛道，就会使得你不仅不会赢，而且还会对自己自尊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还会怀疑自己的智商，这也太佛性了吧。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定赛道才是一个就是做赢家的前提，你赛道都没有确定对，你怎么去赢呢？对不对？你这个赛道让人怀疑你的智商啊，对不对？就是从概率学来说，能有几个，它本身也是巴西的国宝，你看在巴西的所有的这个重要的活动里面，它其实是带着政治色彩。那从概率来说，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巴西影响整个这个它的历史文化进程，或者说它的外交的一个人物。那我们在整个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场合里面，能有几个这样的女性出现呢？但是不妨碍你可以从她身上学到一些更加好的品质。虽然我对她不是很了解，但所有的维密模特，就是他们其实有特别强的规律的这种生物控制，比如说对自己的自律啊，然后包括他可能在择偶这个上面为什么没有选择莱昂纳多，我相信如果选择的话，现在可能赢得不会那么开心吧。是不是？这难道不是一种认知吗？这个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选择这个话题特别有趣，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为什么总是在选错的东西，实际上好像如果你第一次选择了一个不好的东西，那可能是你运气不好。如果你还是持续的不放过自己还要选择那个东西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对吧？就只能认。 所以刚才桂姨提到的吉塞尔邦辰是吗？ 吉塞尔邦辰， 对，他的选择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所谓的那些人生赢家，他们的选择总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们会更加果断，会更加的可以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这种感觉，你觉得从吉塞尔邦辰身上还可以有可能挖掘出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品质吗？来提升自己跟他之间的认知差？ 其实如果一定要说到这个人生赢家，我觉得已经是一种惯性。你会发现，就是那些从小就从大概率来说，咱们不要去衡量黑天鹅事件的话，就是从小比较优秀的人，长大以后优秀概率会更高一些。所以我更加倾向于认为，优秀是一种品质，就是说他跟个人的这种自律，然后确定目标，然后对失败的这种态度，以及复盘自己人生。比如说每个人可能失败，有的人可能会躺在那个坑里面说算了吧，他既然把我打倒了，那我就躺下来会更舒服一点。但有的人可能会很快的站起来，但他站起来没有接着往前走，他不会再往这个赛道去努力，他会去想，他会往后退一步，想我选这个赛道是不是对的。其实有时候就是珊珊说那句话嘛，选择其实是更重要的。巴菲特有个理论，就是说如果你找对了赛道，即使你的雪球不用动，它靠势能都会越来越大。我觉得成功的人很大的程度是他们在他们的努力和自律的这个方向里面，通过他们的认知选择以后，他们的这个自律的这种势能感确实比一般人要强。 这个特别有趣。石头上的记忆很同意你的观点，他说优秀是一种习惯，包括布点点也说了哈哈哈，我要求关注。YC 说水师到底看了多少次维密？送 YC。 YC 特别可爱，他的留言是水师到底看了多少次维密哈哈哈括号叫我送 YC。 特别怕在上念错他的名字。妮妮说我只听不说话，静等发书。我还是挺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的，有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桂姨提到的就是选择赛道。我还是很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大家现在想一想觉得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好像人该选择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做赛道。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的困扰我，非常非常 why 就是 告诉两位小姐姐， 小姐姐，那听一下弟弟的问题好不好？ 告诉两个漂亮小姐姐， 两个漂亮的小姐姐， 两个佛性的漂亮小姐姐， 吓哭了，现场吓哭，就是因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不同，其实有的时候差别特别特别特别大。 人和人的不同，有时候比人和狗的不同都要大。好，接着说。 我觉得大得多。然后 可以很走心了，这个节目。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仿佛是那种，就是我没有办法激励，或者我没有一种内心的机制能够支撑自己做一件自己好像不是特别喜欢的事儿。就我的那个程度深到，就是我不是说我不能干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我是甚至于不能干自己没有感觉的事儿。就是我可能一定要干自己就是有感觉并且为之就是有一种那种热情在里面的事儿。 这难道不是优点吗？他难道不 是 在自夸吗？ 是优点，但是问题就在于 感觉变得太快。 双子座是吗？ 像一阵风。没有，其实就是 感觉来得太快，就像一阵风。 真的，戏可以说很多了。 戏可以说很多，我懂水水的这种困扰， 对吧？然后在职业规划的时候，你就总觉得说好像又容易放弃。我觉得我的人性的弱点是有一个很软弱的点在于放弃。我可能就属于那种躺在一个坑里面，可能会躺一段时间，然后躺着躺着，然后我有很多良师益友，有很多良师益友，比如说像什么珊珊啊、桂姨姐姐啊，这种漂亮的小姐姐，就会在坑的那个地方叫我说：“哎，你要不要起来？ 大哥，该起啦！” 要爬出来，然后往前走一走。 哎，这坑是不是特别凉快？要不要过来陪你躺一会儿？ 对，然后我又会在这种好友的就是这号召之下，然后爬出来，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坑里。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困惑，你知道吗？ 你有什么想要解答的吗，桂姨？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一分为二的看啊。第一，我觉得没有内在驱动的这个梦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完全靠大数据，然后靠这个规划，然后靠一个趋势，然后就是比较机械的完成自己的这种人生进程啊，然后又取得成功的，我至今在我的朋友也好，在我的写作素材里面都没有找到这样的。首先我觉得一定要肯定内在驱动的能力，而且就是内在驱动它有时候它的这个好处不是你当下可以看到的。我打一个比方，可能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就是 写东西，或者他特别喜欢去做一些比较表达自我的工作，比如说像我，对不对？我从小就做这个事情，但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成绩非常好，家人会说你要不要考就热门的专业，金融呀、地产呀这些专业。但你看到今天为止，谁也没有想到写作会变这么值钱，写作变这么贵，写作能够让人这么快的实现财富自由。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要去等待， 是有 多 快 呀？真的挺贵的。来，我们聊一下自媒体是有多贵。 一姐写得好吗？就是他的确是。他的我有问过他的一些价格了，是挺厉害的。 就是大早上大家在直播间怎么就 感受一下人生赢家的这个丧文化。 但是我觉得其实一姐她并不是因为她是写作，是因为她发自内心的热爱写作，并且她是从小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她你看她小时候就是咱们那个特别著名的作文大赛， 对 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在写作这条路上扑腾嘛，后来也没有放弃过， 换一个坑扑的。 这是她选择了一个赛道，自己最擅长以及热爱的赛道，一直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觉得。 对 对，然后我要说第二个面就是。是这个毅力这个层面，就是现在，我觉得选择好像看起来有点太多了，但是据我观察，你知道我老公是公务员啊，他的那个大领导就是级别很高的领导，有时候我们会跟他一块儿吃饭，然后我就观察这些大领导们他们身上有什么。就是共性，对，我发现他们都能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未必是他的职业，但他真的坚持了一辈子。有的人可能写毛笔。他每天回家，他九点钟以后，他要写一下毛笔。啊，有的人可能是就是打羽毛球，就不管他是在这个。 其实珊珊也有。喝酒。 我坚持的非常好。 好的，那你赢了，那你还是赢了。这个还要考验身体素质。 但是我还是想听一下，就是一些更健康的，写毛笔、打羽毛球，还有什么可以培养的？ 对，我是想说，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呈现，就是它。最重要的是内在那个专注力，就你能对一件事情保持多久的专注，以及你能花多少时间，就是在表面的这个兴趣消退了以后，你还能够去深入到它，就是比较理论枯燥，然后到逻辑和它的架构，甚至到价值观那个层面去了解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喜欢往往是放肆，但爱才是克制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其实喜欢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重要，是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用困扰。你看像布点点也说了，说爱我所选，选我所爱，是哪句大名人说过一句话，意思就是你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工作的，让你的人生变得有意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做让你觉得自己有意义的工作。就如果你肯定要找到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嘛，但是水珠的问题在哪儿呢？他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我们俩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知道，可能咱们其实三个人都有共性， 任性型。 任性型，然后包括是属于也有点小文艺呀、理想主义呀、浪漫主义呀这种人，就特别容易散漫。然后不太自律。 对。 就是我后来开始慢慢的觉得咱们应该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定一个目标。我们先选择好，先确认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我是否喜欢。那我就强制自己，比如说我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至少做2年、做3年，再看，不要一瞬间觉得那好不好玩了，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玩的事情，我就转赛道了。这样的确好像不太成熟。 但是我确实是发现，其实桂一有一个很好的品质，就是桂一特别善于观察。 对。 就你看，他总是从这个表面当中去剖析出那个共性的东西出来。所以你关注到的就是在你写这本书的人生赢家。这个观念里面，你肯定也是说通过人生赢家这个概念，然后去对你周围的人进行一个比较就是共性的那种提取式的或者总结式的一种观察。所以在你的观察当中，人生赢家你刚刚提到了第一个是他会保持有一个专注力的事情是坚持做一辈子的，就是可能如果你想要成为人生赢家的话，不管是在观念上或者在这事情本身上，你必须要坚持一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还挺好奇的。 你要说特质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特质真的其实只有一个，不是被说打广告，真的我是认为就认知迭代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就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水水你会一直觉得就是今天关注的事儿明天好像不感兴趣吗？其实也不是单纯是你比如说你认为自己比较浮躁这样的一个内驱动的问题，因为这个时代确实变得太快了，就是昨天可能我们还一拥而上觉得这个事情有价值的东西，明天会告诉你它是一个泡沫，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在我观察的这个，我的那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那些朋友身上面，我能感到就是他们认知迭代的这个速度的确比一般的人快。就是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叫做认知就是你不知道，但他知道。你没来得及，他做。 他来得及。 嗯，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每一个情境里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要有一个不断的保持反问的能力，就是一定是对的吗？只有这一个办法吗？他们给我的东西就是我想要的吗？这三个问题我觉得你要经常去问自己。当然我去问自己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想当人是赢家，是因为我可能写作者吧，他可能就是 爱思考， 对，文学就是人性，他可能习惯性的在思考他身边发生的事情和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往大了说就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我发现就是也许我的那些朋友他没有选择写作作为他的职业，但他们的整个的这个逻辑路径跟我其实是一致的，而且他们有特别能够去把自己从沮丧里面拉出来这个能力，这点我是非常的欣赏，就是他们不是那么相信一举定成败。他们可能往往把人生看作一个马拉松，或者看作一个围棋。就是最重要的是你在场的时间足够多。你要让自己有上场的机会，而不是你在某一个事情里面过度内耗掉了自己的自尊心。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层面。我们可能会概括性的说这个人很乐观。但其实在乐观背后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认知，一个对自我的一个定位和对他自己想要做的去的方向的那个定位。对。 我现在首先选出了三个同学，我觉得是一定要送书的。这三位同学我觉得很棒，一个是微信的直播间上的不点点，他还提出了很多这个自己的思考，比如说他说选我所爱，爱我所选是刚才的嘛。他说但是人的资源和所接触的平台差异很大，有些选择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选择的。这还是这一看就是经过自己思考的一句话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观点会有什么想要跟他讨论的吗？ 我首先特别肯定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女孩子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就是当他得出一个结论以后，他会再往前一步问出另外一个相反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向前一步都有一个相反答案，但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对，没有，世界上没有，可能有唯一的真相，但没有唯一的答案。所以的话，他问出这个问题就特别切实际，就是说，当我资源不够的时候，我怎么去获得我想要那个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就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有话语权的人，就是有50万粉丝，然后又能让中信为我出书。但是其实我在从小写作的这个过程里面也遇到了无数的这个让自己觉得很沮丧的时刻。比如说我刚来到北京的时候，我那天还跟朋友说，我说我觉得好像我人生就没有当第一的这个命，就是我一直在做第二。就是当我在新概念的时候我是全国二等奖，然后当我来写这个杂志的时候，我没有写过就是博邦尼啊这些前辈，就是大家不会像他们这样在那个时代认可我。然后当我现在做微信公众号的时候，我也没有成为咪蒙啊，或者说更加大的这种巨头。对，然后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不管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我确实都没有放弃。这个很重要。可能当时我的资源只能让我有3，但是我会往5努力。但是当我的资源有6的时候，可能会再往8努力。我即便在以前在体制单位的时候，就可能大家都会看美剧啊，端茶喝水啊，然后对，我在体制单位待了10年，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其实是特别希望我能走一个就正常的，他们看起来女孩子正常的这个道路。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单位已经福利非常非常好了，我就不具体交代了，反正就好到大家就是属于打破头的。但大家就是在那儿看美剧的时候，我还会在就是给杂志社写稿子，然后他们给我任何稿子我都写，比如说我想写的是明星，但是他们说啊，不好意思，这些没有明星了，但是我们有10个素人要采访，你要不要采访？我说没问题，我可以。就是我不挑活，就这个事情是我认为我想去做的。 坏了坏了，咱俩特别挑活。咱俩真的是事儿上天了，你知道吗？ 是是是，这样。然后我是在想说，就是比如说像蔡记的瓜和金刚这两位朋友，我觉得怎么着，他们不说话，我们也送给他们，好不好？ 好，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直以来不停的陪伴我们。 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列入这个备选名单。就你看，像宋 YC 啊、妮妮啊，都是被我列入备选名单的。 对对对， 要看他们接下来这半个多小时的表现，好不好？ 你还要考虑金刚的表现吗？人家每天早上就跟你互动，哎，太苛刻了。你跟你说，就是情商不够。 行，你说了算，金刚勾选，金刚勾选， 你长得帅，你说了算嘛？真是。 好好好，继续。然后刚刚提到的是，你说 不放弃， 不放弃。 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通天的柱子。 就是大家都看到猪在飞，然后说哎呀这个猪真是好幸运，它碰到了风口。其实没有，这个猪一直在跑，它也不知道跑到哪个村的时候会遇到风口， 是 就是这样。所以你去抱怨资源不够多，还是你要问问我是不是真的够爱。你不要去问这个事情他怎么对待你，你去问自己我怎么对待这个事情了。 我现在其实也是这样想的，就还是选好自己特别爱的那个事业。然后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很多创业者会觉得那我选一个风口来做吧，然后可能你在短期内会圈到一小笔钱，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不够热爱这个职业的话，你这个公司真的做不长久的。我更建议是大家选一个自己特别热爱的以及特别擅长的领域去做，然后那个风一定会来的，你就安安静静的等风来就好了。这个观点是不是很佛性？ 很佛性，相当的佛性了。 看到了光。 刚才会议聊的时候，我也经常有这种佛性的感觉啊。比如说什么，任何一个问题往前一步都有一个相反的答案，这种观点让人特别的淡定。你理解我那个意思吗？就我们以前会很焦躁，然后会很极端，会非黑即白，就会说这个人不好，我就不跟他相处了。会说这件事情我很讨厌，我要结束这段关系。然后大家都会有这种特别极端的一个判断，但实际上当我们发现其实很多问题不是非黑即白的，总有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总有一个问题 是的 往前面有个相反的答案，就会想那就算了吧，我就不生气了，我就先把它放在这儿等一段时间再说。 所以回到佛性的话题， 很佛性 的。对，我觉得佛性，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佛性这个概念。我之前没有听到过。所以佛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种豁达吗？ 是最近年轻人很流行那个概念，比如说叫佛性打车。 随遇而安。 佛性打车什么意思？好，司机师傅你别动了，我走过去找你。然后佛性点评。这个人虽然表现不好，算了吧，他也不容易，我就不给他差评了。 OK， 其实就是一种随遇而安，很淡然那种。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这也算是一种对外界的善意吧。 佛性的人， 是很善意的。 你这么说的话， 你不是？ 我是。我经常佛性打车， 就是来看戏。 你到底找不找得到我？我的这个位置非常准确，好吗？ 你先别动了，我去吧。 我就站在这儿。 暴躁的佛性者， 暴躁的佛性者。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困惑，我会觉得，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么佛性的人，我有时候会好按照前辈的指导，按照最近自己的一些思考，按照我最近的一些纠结来做出佛性的选择和举动的时候，我内心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理解我的感受吗？我不是真正的。 这其实是一个音乐台，我明白了哈，我明白了，明白了，都懂了。 你穿的包来一起来， 真的没有那么，还没有这么第三次吧？怎么样，同学们？ 所以可以怎么解决我这种不是真正的快乐的问题呢？ 我这两天跟古典老师在做一个对谈，然后我们收集了他在他的平台。搜集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也搜集了一些问题，我们各自用男生和女生的观点去回答大家。然后其中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看了好多鸡汤书，我看了好多朋友圈说的励志学，但是我这么去做了以后，我觉得内心还是不高兴，或者说对。然后我就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刚才还在 咱们这样，要不咱们先休息一小会儿，这个故事留到待会儿再讲。 OK， 我觉得特别 好。 好 组织一下这个故事。我看到了这个达菲来了，达菲还说了一句，说山山水水今天的嘉宾很美啊。今天嘉宾我们还送大家一个福利啊，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认知差。我们今天聊一些人生赢家相关的话题，其实是关于人生的一些思考，没有那么成功学的一些话题。然后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会抽出10位的粉丝一人送一本这本新书啊。抓紧时间进行这个思考和互动起来吧。 没错，那接下来要放的这个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人生赢家的概念，叫做梦中人。 好佛性啊，这首歌好佛性。 OK， 这首歌是来自陈梓童的 Hands Up， 一会儿我们再听梦中人啊。 傻里不懂就别太过怪，太傻没理无穷，管你接不接受，所有烦恼都走开，失眠自己的风采，面对镜子不再逃避，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那里您还可以和我们进行图片和文字的互动。我看到有一位叫做妮泽的同学， 对，李妮泽 真的是走心了， 特别走心。咱们先来念一下， 珊珊念一下 好不好？念之前要请各位听一下哈，各位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认知差》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姐看电影这个公众号的创始人哈。 对， 他这个书里面我们聊一聊什么叫做人生赢家，所以今天会选十本书送给十位跟我们互动最密切然后最走心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李妮泽这个真的是太走心了，一起来听一下哈。他说，我觉得人生赢家也算一个，我也算是人生赢家一个，是吧？啊，哎，等会儿， 不是了，我来念。 你来念。 我觉得人生赢家也算是一个自我肯定和知足的体现。 嗯， 我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老公很爱我，孩子很活泼，父母可以帮我带孩子，我认为我就是人生赢家吧。如果和维密天使比身材，和马云比事业，和明星比颜值，那恐怕就永远是失败者了吧。一直在听山山水水的节目，前一阵子听说这个节目可能要没有了，很伤心。每天枯燥的路上，听听砍大山，听点有趣的资讯和讨论，好多的多好的事情。 嗯，哎，走心走心 走心走心。 咱们先来回复一下山水，先来回复一下这个节目。虽然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们俩肯定还是会一直工作的嘛，是吧？关注微博啊，关注微博。微博可能会持续这个更新动态啊。 吴珊珊双子座 啊， 你 可以 叫 我 水， 好不好？ 嗯。 那接下来问一下桂一，觉得李妮泽同学提到的这个人生赢家的概念如何？ 特别赞，其实就是认知差，你比人生家差在哪儿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说明吧，一个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比人生家差在哪儿？差在你没有自定义自己的人生，你被主流绑架，你跟别人去比较，你在这个不存在的赛道里面找自己的位置，但你不在自己的内心找自己的坐标。所以你看这个读者叫什么名字？ 啊，李妮泽。 李妮泽。 李妮泽。对啊，其实如果大家都能够用这样的态度，不会总去追逐说我还没有什么，而是回头看一下我拥有了这么多东西。其实真的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难道我们活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这种幸福而满足的感觉而存在吗？你赚那么多钱，难道不就是最后为了得到这样满足而幸福的感觉吗？ 哎，真的，我有个心得要跟大家分享。你是有很多的， 没事，你先说。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桂一说你要关注自己有什么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太关注自己没有的那些东西，就会很不开心。 确实，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尝试，就有段时间。就是当我心情比较down的时候，觉得好像也在老看那些自己没有拿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一个自己的调整，我开始列了一个单子。 嗯， 就是我看了一个心理学的文章，就有的时候你的自尊心或者是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感受到特别强的社会支持系统。 嗯， 我就列了一个我的社会支持系统。 认知差很高啊。 是不是 认知差维度 很 高 了，是不是？我就列了比如说我的长辈，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事业上取得过哪些成就，然后哪些人很爱我，列完之后真的觉得开心很多。 当然了， 要多关注那些自己有的东西。 你想那么美，你不是已经赢了吗？你咋会有这种想法呢？ 啊， 这叫批评一下你了。 可能有时候要跟那个 维密模特再比吧。 那我先走一下。 先去哪儿？ 不是，因为最近我在读胡适先生的那本《宽容与自由》。 嗯。 然后他其中讲到两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东方的文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在于知足。 嗯嗯， 而西方的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和那个立足点是在于不知足。 嗯 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看起来，我觉得好像中国人其实有的时候现在我们鼓吹的那种焦虑，其实实际上是和我们内心原本的那个文化基因里面的那个知足 是相悖的， 是有一点点相悖的。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扭曲。 嗯， 像国外的就是朋友，他觉得不知足就是正常的呀，对不对？ 就是符合他的集体文化潜意识。 嗯，然后那个潜意识，如果是我们在知足的这个层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基因，然后我们又总强调说你没有什么的时候，嗯，人就容易扭曲。 是是是是，但是说句实在话，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想要什么要大胆的说出来了，要勇敢的去追求，你不能装，你不能说我自己其实不想要， 嗯， 要知足而知不足嘛。嗯， 对 对，还是要保持努力的状态， 真实很重要。嗯， 对，然后老司机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说在他的概念里面，人生赢家就是三个字：孝、忠、仁。这个理解 佛性 认知差是不是佛性人生？ 哪个孝，哪个忠，哪个仁？ 孝 顺 的 孝， 忠 诚 的 忠，仁义的 仁， 仁 义的仁。 嗯， 哦， 还 这个读者真的是九零后吗？怎么这么佛性？ 老司机， 老司机应该不是九零后了啊。嗯， 对。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认知，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嗯， 他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容易成为，就是不断向人生赢家进取的一个人，因为他追求的东西很终极。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去辨别你说的孝是什么孝， 嗯， 然后你说的忠是什么忠， 嗯， 你说的仁是什么仁了，对不对？ 孝忠仁其实是更多的是建立在社会层面的一个对社会的责任感啊。 嗯， 其实社会责任感。因为 我觉得忠孝两难全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觉得很少人会碰到这种选择。你只要做到基本层面的孝忠仁， 高估了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力。 我只要做到基本的仁义礼智信就好了，谁别想太多，好不好？哦， 每天早上起来 到底是来工作还是回去陪你妈？ 看看福布斯上排行榜，真的没有自己好，可以再睡一会儿了。 说我和马云、王健林加起来可以影响整个中国。这种思路是不是？ 好的，一个非常好的直播间，段子手。 嗯， 小斐说自己的活法就是人生赢家。嗯，包括刚才耿团姐也说了，说我对于自己的定义，说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平凡但不平庸的度过一辈子，我就是自己的人生赢家。这种还蛮像咱们日常听到的各种鸡汤的，对不对？桂英会对这种鸡汤有一些什么自己新的认知吗？ 我觉得我特别赞同。 嗯， 真的就是就是首先咱们真的要承认啊，就是社会概率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说吉塞尔邦辰一样，这样的女孩算不算人生赢家？当然算，她是全方位的 大赢家。 对，在很多很多我们用这个指标来说，就超出了平均水平很高的一个人。但是既然我们说她超出平均水平，我们就要去正视平均水准。就所以我认为人生赢家真的要跟自己比。打一个比方哈，有一个女孩子，她可能在北京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她还没有拿到北京户口，但是她就是工作能有两三万，然后她老公也很爱她，然后小孩子虽然有一点不乖，但是她每天回家觉得很开心。你可能觉得她只是一个成千上万华灯丽影起来的时候要赶地铁回来的人，但如果你再往前再追溯她的历史，也许你发现这个女孩子她可能是一个父母离异的，然后他从小家境不是特别好，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来到北京，然后他曾经不相信爱情，但后来遇到他先生，他决定去试一下。 嗯， 他曾经会觉得孩子是很大的责任，但是他克服了自己的自卑，克服了自己的痛苦，那你说他难道没有赢过他自己吗？ 嗯，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一点都不是鸡汤。你不用证明自己独一无二，没有人能成为你，而你要做的是坚定的去成为你自己。 嗯， 你知道，其实我是觉得在比如说我们的年龄阶段，其实是很容易，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的教育背景，或者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或者是在直播间 的 很多，就在座的三位和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啊，因为九八二是一个年轻的电台嘛，经常会有这样的论调，就是一定不要甘于平凡的人生， 嗯， 对吧？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甘于做平凡的人，我们要努力的使自己不平凡。但是总归在不同的层面上，你必须要面对自己可能永远会平凡这件事。 韩都说 了平凡是最后的道路，你们、 对，就是 你们要怎么不平凡？ 肯定是平凡的，但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平凡，你得相对于什么来说？就比如说相对于你的孩子，如果你真心的为他付出，或者说你用足够科学理性、然后非常好的方法去教育他，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父母，对吧？然后你对于你的工作的这个团队来说，如果你耐心的，或者是你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是你用你的热情、你的善良去引导他们，你也是一个不平凡的领导。我觉得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把控的， 就是平凡的定义是什么，是吧？ 对， 汪鹏程说了，说做自己就是人生赢家，但是好难啊。然后包括耿团结又说了，说在部队两年我进了中，现在陪爸爸妈妈正在进军校，人是我的本心。他也是挺同意校中人这三个字的一个对于自己实际生活的一个指导，所以我打算送出几本书，就是耿团结、还有刚才特别走心的李妮泽、以及在花椒直播间一直跟咱们互动的石头上记忆，还有妮妮，我觉得这四位同学可以先列入这个名单。 好的， 对不对？ 好的，好的。 现在已经有五位了， 好，恭喜你们 获奖名单。不点点、耿团结、李妮泽、妮妮、石头上的记忆，你们可以找我的微博，然后把那个地址私信给我，我今天有空就会买了发给你们，好不好？ 你知道昨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聊一个话题，我觉得那个话题还挺有趣的，其实和人生赢家也很有关系。就是王家卫在《一代宗师》里面不是借章子怡的口说出了他认为的人生三大境界吗？ 是什么？ 就分别是见自己、见天地和见众生。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三个境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阶段估计还都是在见自己，然后估计下一个阶段慢慢开始见 天地，咱俩不是要开始努力见天地了吗？ 就开始见天地了然后见众生。桂一怎么理解？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会在很多形而上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大家踏踏实实的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踏踏实实的完成一个短期的目标，然后踏踏实实的去经历自己不可能避免的那些挫折，它本身可能就这个事情的过程，你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是贯穿的，我觉得真的是贯穿的。也许你在一个非常沮丧的丢掉了你年度奖金的夜晚，然后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看到了 你老公背叛了你 是能再惨点吗？现在开始比惨了是吗？对，能看到这个升起来的朝阳，你可能会那一瞬间你又对自己有一些释怀，这个释怀虽然你没有到人生最后那一步，但谁说不是一种见天地见众生呢？所以就是任何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用心的去感受这个生活，它真的就离我们没有那么远。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重要的就是去做它。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个电影的内部发布会，叫《无问西东》，就章子怡和黄晓明演的一个片儿，在1月份会上。 哦，是吗？ 对，这个片子它其实是清华大学献礼片。他讲了西南联大的这个建立的过程，讲了那个就是冯友兰啊，然后林徽因啊，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的 章子怡演的是谁？ 章子怡演的他没有截取这些代表人，他们重新塑造了一批热血青年， 是那个时代背景。 是的。李芳芳其实是个女性的一个导演哈，我是对女性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很少有女人讨厌我，你知道吗？我是很关心女性命运的。所以的话呢，她其实讲到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叫无问西东，就是你不要去问前程，你不要去问未来，你不要去问结果，你不要去问终极的问题，无问东也无问西，无问西东，而是安于当下。因为你在当下的这个好时光啊，这个青春啊，并不是那么长的，20几岁没有10年，大家好好的去经历现在这个特别好的这种，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青春是不会回来的。 哎，我发现这些问题讨论都非常的佛性，对不对？ 我们又往流行文化那儿走了一步，真棒！ 30岁还有2年、3年、4年、5年、6年， 别这样好吗？ 你纸来回掐了好几圈，你知道吗？你还能掐回去，能掐回娘胎。你知道，说到佛性这件事情，刚才归你们分享的这个，比如说水水分享的人生的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包括归一分享的无问西东。我觉得我们好像都会找到一些这样的特别形而上的东西来宽慰自己，比如说刚才桂一分享的，你不要问前程，不要问最后的成功，不要问结果。我就想起了最近我的一个人生导师跟我分享的，为什么是什么叫看待当下。他说这个昨天已经是过去了，已经没有了，明天还没有到来，根本不存在， 只有追求当下，不生不灭的当下才是永恒。 其实我也没有，我不 喝吧， 喝了这杯 大悲咒。大悲咒真的还没有想起来吗？现在其实我没有那么的，我是想，我正好因为昨天参加了那个内部的观影嘛，所以他是讲了这么一个电影，然后讲了那个时代。其实他这个，我为什么想说这个，是因为他最后电影的结局很惨，就大家在追求那个东西都没有最后真的追求到。但我不是想把人生看这么灰暗，而是想说真的就是把现在这件事情做好，去做比去想更加重要。 对，做。那我说到做这些问题，还要问一个小故事啊。因为刚才咱们让桂一构思了许久，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故事， 居然还能拉回来。 对，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虽然我经常看这些东西，包括你看你们俩聊的时候，我会把你们说的这个什么没有唯一的答案啊，可能有唯一的真相，我会记下来。我特别喜欢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我也会经常在实际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些宽慰。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脾气秉性的问题，你会不开心，你会觉得这事我要是不发个脾气，我就难受哦，这不是真正的快乐。到底该 来怎么有唱啊？这次好像， 我是 因为这回真不快乐。 我是觉得你具体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你碰到了一件事情，那你就是不开心。 对，就有的时候你不能一直用这种淡然处之的态度嘛。这种淡然处之的态度，好像是你必须经过一定的人生阶段，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你才会看淡，你才会觉得 OK。所以说我很想知道，桂一刚才本来要分享的那个故事，就是和古冰老师是吗？ 古典老师 啊、然后他一起开给你讲的那个小故事是怎么来？ 不是他给我讲的，是我们要回答读者。但是我现在你刚刚说到了，我就是不开心这个问题，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认知差你比人生赢家差在哪儿的时候，我写了一个你学者的故事。因为那个学者就你的师哥，北大的师哥，看起来也非常的人生赢家了，但是他有个特别好的习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老爱在白纸上写问题。比如说他今天特别不高兴，我今天不高兴为什么，有两个可能啊，我跟我媳妇吵了一架，第二个可能是我的那个项目被我的合伙人给否定了。他想了半天，他觉得肯定他认为是二，然后他接着往下写，为什么被否定了让我这么不开心，然后他又列出了两个分支，我损失了50万，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我被我的朋友否定了，他认为他成长得比我快，然后我的自尊心受伤害了。他想了一下，他觉得50万对他来说不是事儿，毕竟他年薪好几百万，所以他又觉得应该是第二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跟他之间的问题是今天才出现的吗？还是这只是一个线索，一个引火点？其实我当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帅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什么专业的？他说他是学心理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样问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外界的问题，最后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你没有力量去面对它，你不敢去面对它，但只要你有一次去面对了它，你第二次会变得勇敢很多。就是这个问题就跟做手术一样，你老是给自己打吗啡，你不给自己治病没有任何价值。人人都有病，不要害怕病，我们心里都有病，这是肯定的。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说为什么不高兴，这后面一定有一个你没有去问自己的一个更加深的一个问题，但如果你能问得出来，这个你就离答案已经不远了。所以我是比较鼓励大家，对，我们把这章写到了这个认知差你比人生赢家差在哪儿，就是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可能世界都在给你答案，比如说一代宗师告诉你听你要见终身，无问西东告诉你听你不要问西也不要问东，但是你的人生只能由你自己来回答，别人答案都是鬼扯。所以罗振宇经常说一句话，罗振宇也推荐了这本书，对，然后罗振宇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说挺对的，他说你看我每次演讲完我都会说以上我说的可能都是错的，这句话是最有价值的。 我还挺喜欢这个结论的。对，但实际上我觉得桂一分享的这个方法我自己会特别的喜欢，因为我跟水水还蛮喜欢看心理学的公众账号，我会经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我觉得好像看心理学的东西有个好处，就是你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追根溯源，那个源头到底在哪，任何负面的情绪的源头是什么。而且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的，那答案特别特别的明确，你只要问自己就会有。我到底是为什么不开心，是因为我损失了钱，还是我被我朋友否定了？我为什么被否定了不开心，是因为被朋友否定了不开心，还是因为我就不喜欢被否定？ 对， 如果是我不喜欢被否定，那是我的问题，是我自尊心过强，还是说怎么怎么样？我就在慢慢去找那个源头的时候，就会找到修正自己行为的一个方法。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比如说我又跟人吵架，吵完之后我就会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会生气，然后可能是不是我太在意自己了。如果最后得出结论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比如说是因为我太在意自己了，这个源头导致这件事情的结尾 是这个样子，我就会想那是我的错，我可能就会去道歉。 嗯， 但脾气还是改不了。 这个结论也是棒棒的。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儿是比 啊， 就你知道，就是在现代的这个整个的职场范围或者是情感范围哪一个领域，其实实际上你都会有比还是不比的一个选择困惑，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动力压力然后内心的驱动力其实出在一个比字上，如果没有比字，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奋斗的，因为其实你要不和别人比，不和自己以前过去比，然后你觉得好像现在也知足的理由有很多很多个，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调整，就是千万不要太比，就是我觉得一定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度啊。比如说水水你这么帅了对不对，你跟我老公比，你已经很帅了。 没有没有没有，在你心里面，我觉得你老公应该比我帅一千倍。 你是要就是尬聊， 但是呢，但是你非要把自己定位在 我 定位在就是这个吉塞尔邦辰嫁的那个美国四分队， 嗯， 对不对？那你当然就觉得特别有挫败感。 对，嗯， 所以就是我们找的这个对标，它已经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我认为人生赢家，第一，你找一个对的对手；第二，你找一个对的进程；第三，你找个对的目的，是不是？ 要找一个具体的对手吗？ 其实阶段性的还是会需要找的，阶段性的我认为是需要找的，但是你未必真的能打败他，但是不代表你不会成长。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就是每一年新榜都会把新媒体号拉出来全部排行排名。去年新榜大会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我在新媒体圈已经很有影响力了，但是新榜没有邀请我去做嘉宾。那一天还是我的生日啊，1月7号。我非常的伤心，我在家里面简直了，我跟你说。然后我先生就各种安慰我，他说没关系，这是他们的损失，就各种鸡汤你知道吧。完了他说明年的那天他一定会邀请你的。2018年来了，新榜依然没有邀请我，是不是非常赞这个故事？ 新榜你听到没有啊？请你邀请一下桂姨好不好？ 但是呢，在我怀着这个梦想去奋斗的过程里面，第一，我去了解了整个这个新媒体评选的这种方式，就是说白了，我离这个圈的潜规则更近了一点，我大概知道了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排序，然后这个排序为什么我没有进去，我知道了一个更具体的原因，然后就不会再虚拟的那个愤怒，就是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不够好，其实完全不是。第二就是在这个不断进取的过程里面，我收获了别的，比如说我出了一本现在在京东、当当、亚马逊新书排行榜稳稳在第一的一本新书，然后我把我的 现在排到第一了是吗？ 对，新书的这个销售榜单是第一。 哇，厉害。 然后我们在这个赛道里面，我们把线下活动做得更加好了，就是因为我想去超越我自己定的那个目标，虽然我最后就像玛丽超级玛丽在跳一样，最后可能我没有跳到那么高，我没有拿到那个 big surprise， 但是我还是拿到我的 present。所以我觉得你设定目标是没有问题的，但重点是在执行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去不断的就是复盘，然后不断的重新调整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真的在前进的，而不是说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沮丧了。 好，我看到了直播间有继续跟咱们互动啊。老司机说，我和水水同岁，不是90后，89年的，每天上班听982微微一笑都习惯了啊。这么一档有温度的节目，暖心怎么可能会调整呢啊 ？OK 的啦，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还是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想要这本书的打个1吧，因为我后来想想，因为咱们聊的今天有点走心，你知道吗？ 对对对， 走心的话题如果不在现场面对面的话，很难，就是我突然生蹦出了一段东西插入这个话题。 对对对， 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喜欢桂姨，喜欢这本书，喜欢今天分享的观点的话，可以表达出来哈。一打的多的我就选啊，也不要刷屏太多。 我们这个游戏规则最大规则就是没有规则，看心情。 对，就是看 心 情，真的是看心情， 你真的好棒。 看到老师打了一个1 啊，是啊。 我觉得今天节目特别走心，那就是接下来其实剩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了，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彼此的这个状态吧。 好， 就是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人生赢家吗？ 不是，当然不是。 然后你觉得你心目当中的人生赢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 好不好？ 我来说啊，就是首先我是不是人生赢家，如果我27岁就变成人生赢家，我这辈子还活着干啥呢？ 别管我拥有了什么，我都一定不觉得自己是人生赢家。而且其实说句实在话，那天皈依的内部分享会的时候也问了大家这个问题，什么是人生赢家，我给了一个特别佛性的答案，就是说不在意输赢的时候就是人生赢家。这可能是我们很想追求的一种状态，但是人生而在是很难不在意输赢。我可能还是会更考虑现实的状况，那就是选择当下的事情去做好。而且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定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最擅长的事情，强行扬长避短。然后我觉得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说话，所以可能近几年我还是会很努力的把话说好。 好好说话。 我是觉得人生赢家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别人眼中的概念，就是很少会有人自己认为自己是人生赢家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仇富又仇人生赢家的这个时代，我觉得不可能有人说我自己就是人生赢家。然后在我看来，我觉得人生赢家对于我而言是那些我特别羡慕他们有着我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才会获得的东西的人。这种东西不一定是物质的，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生活状态，然后也可能是一种思维习惯，然后也可能是一种整个的通透的感觉。所以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是特别特别想去接近很多很多的人生赢家，就在我看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贬义词儿。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接近人生赢家的一个很好的状态是在于你能知道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到底是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然后从模仿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去接近这个状态。皈依呢，要提醒一下大家，首先打断一下，打六啊，打什么万呐、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收的，好吧？ 朱古力豆特别可爱，朱古力打的是万一，是不是万一打个万一，万一我抽中了呢？ 好吧，妖姬， 万一吧， 太走心了，大家都太走心了，这个节目太可爱了。我觉得可能我要说句不爱大家不爱听的话了，我觉得我特别人生赢家。 我仇恨你，仇你杀杀你。 我不觉得非要到八十岁，如果我只有在死那一天才有一次资格来评定我的人生，我觉得是不是你太亏了。我应该经常给自己写写表扬信啊，给自己发发奖章啊，这样多有意思啊，人生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人生赢家呢，首先它一定是建立在一定的这个现实基础上的，比如说物质呀、职业啊，这是一个基本保障啊。然后呢，我觉得第二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活在了一个你觉得很真实的状态里面。我觉得现在我就挺真实的呀，就是在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然后呢也在爱自己应该去就是自己爱的人吧，然后能够对自己就是特别不想做的事情确实可以说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生赢家并不是因为我今天就是有了影响力，然后我出了一个畅销书我就变了。我在我小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来把东西然后寄过来就十几块钱的稿费，我觉得我太人生赢家了，同学都没有稿费我就有稿费。然后在那会儿就是考大学，然后大家都还要复习，因为我正好提前录取了嘛，就是我会把人生的每一个成就都那个快乐都放大。我觉得真的就都挺快乐的。就是我也有特别就是难过和痛苦的时候，但是我经常会想，正是因为我得到太多了，所以就这个天平是要平衡的，我肯定要付出那么多代价。比如昨天我去帮那个台湾的一个访谈节目录了一个视频，录视频其实是超累的一件事情，真的我觉得演员特别不容易。然后他可能一个动作要你重复二十多遍，一个台词让你重复二十多遍，然后可能这个声画没有对位或光没有打好，你又再来一遍。所以我们虽然只是录了一个访谈节目，就我快累劈了，但是下午我们正好还有一个那个无论西东的一个那个内部的一个看片嘛，他投放了我们的广告。然后我从A 地点到 B 地点的过程我就已经觉得不舒服了，到了 B 地点我当然还梦想着我能写一个什么推送，但我到那以后我觉得我真的很累，就累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当时要再不休息一下我觉得我简直不行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我助理直接共享了一个位置，我说你就来找我就行了，你也不用再给我打电话什么了。结果助理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对，然后他也没叫醒我，就一直让我睡。就是我想说，就是我们真的超级累，包括今天早上这么早就起来做珊珊的节目。 人生赢家都是不容易的，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人生赢家并不是说他在任何一个事情里面都万事无忧，然后都已经非常顺心顺意啊。我觉得人生赢家真的是取决于你对自己状态的一种客观的评价，你能不能够去按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想